好，主内长辈、教会领袖、牧者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好，谢谢Dr. 关的邀请，让我第二次的来到本教会，和你们彼此的分享。第一次是在英文部。好，让我简单介绍自己。我原本是波特森的人，而我们现在有一位弟兄，我其实跟他弟弟是很相熟。也感谢上帝他信主，好，我们继续为他为做前面的道路来奔跑，向主的这个道路奔跑来带祷。好，我原本呢是做船业，93年开始献身离开我的工作岗位，就是从一个船务经理工作太得空，每天跟那些我们说政府官员喝茶，不是喝茶就是吃饭，还有秘书有助理，然后我在 office 里面做那个函授课程。90年受洗过后呢，就问一个问题，难道成为基督徒就是结婚生孩子，等一下做阿公阿嬷就死掉了？是不是这么简单？基督徒没有目标的，人一世风光，到老了还要面对什么病痛、软弱、死亡，还有死了过后的去哪里？要去天堂吗？全部人举手。要下地狱吗？不要。等一下给你看地狱是怎么样的，你下半条命不能够睡觉。那为什么这一生在地狱跟天堂之间有人生，一场人生只有一场哦，一次而已，这个机会就是一次罢了。那上帝是要给我们一次机会做什么？回到他的那边，认识他和享受他要应许给你的丰盛的生命。早期我还没有信主，我什么神都拜，印度神也跟到天亮，回教的我跟马来人住了30年，念五次经我会念，那个阿赞全部我会背的，去道教去佛教我都去，睡觉我也睡了很多，找不到真神啊，还是空虚，我什么坏事都做了，更空虚，麻醉自己的肉体的情欲，需要追求世界的这个岗位，钱赚到失去性命没用，赚到全世界，人家华语有说什么正负了江山舍弃美人，今天的家庭可悲是什么？舍弃了老婆孩子有什么用？没有亲情，没有这个目标，死到很遗憾很可怜。然而上帝爱世人啊，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，爱世人啊，我们就是世人，罪人，不配的人。你曾经是什么老大，你曾经是老板，你曾经是洗衣板，不要捡钱不来，他叫他已经准备了宴席，摆了很多食物，比全世界的不费更加多次的，你要吃什么都有。 Okay, thank you. 他说来，进来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进来，不要在垃圾桶去抄那些过夜饭，臭的发酸的，狗吃过吐出来的。以前我就是这样在垃圾桶抄，错了又错，最后我找到了上帝，他说什么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很久了，你躲去哪里去？我叫你，你说哎，我还没有好啊，我还不是，我是坏人不配啊，我不得空，我要追江山。你看这么多宗教里面呢，人在找神，只有基督教呢，上帝在找人。那人做什么？不得空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的同学跟我传福音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教哪里可以，我们华人5000年的历史，拉血啊排血，我们讲啊，哪里可以轻信一个那个马萨勒的宗教了？他说你不相信，你叫他进来，你邀请他进来 gentleman， 他说他是一个 啊，不是像那个邪灵，你不用叫他，他一直要闭上来冲进来控制你。一个边一个杀掉的人被那个邪灵控制，就是不像人不像鬼去。上帝没有这样，他说他等你。最后我说好，我投降，我要赏赐你的救恩。那上帝的改变，也感谢主。90年开始我们就踏上这个宣教的工作，我去了这个福音船，到全世界角落都去传福音。在那个船上也认识我这个沙劳越的太太，她是从士里街沙劳越，然后她是福州人啊。这边有没有福州人呢？哦，没有福州人啊，福建人很多，广东人很多，很好。好，2004年我开始去了沙劳越，其实97年开始我就去娶她了，就是跟她求婚订婚。2004我们正式在沙劳越住到今天15年，住了6个月，我每天看到一般人做工回家赌钱打孩子骂孩子喝酒 barbecue。孩子呢小小的没有去上课的，在龙沟捉鱼，在那个河边游泳，在市区里面呢，晚上一到他们就去 barbecue， 等一下就喝酒，等一下就打架，等一下又赌钱。那个上帝跟我讲，你看住这帮人。然后我就去晨祷，我晨祷我就去走路了，森林里面走路，每天都跟上帝打仗。他说你去服侍这帮人啊，叫我服侍这些人，哎，不要了，他们又没有钱，又不可爱，又糟糕。他说你要去爱他们，哎，不要，上帝不要搞啊，我自己的半条命要筹钱去做宣教士，4年都买不起一张床，只睡在地板，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沙劳越，只有2个那个箱子，每天开关开关，那就是我们的厨。2个月流浪，哪里有地方住，住了。他说你去服侍那边的人，他要做大事。哇，我们人很奇怪哦，我们人的思想说，上帝不要了，我只能够做这么小，你不要跟我做这么大的。他说他要做大的给我们。好，最后我说我顺服，顺服的意思说我投降了，我要跟你。到今天感谢主，15年了，生意是越做越大，做不完的，上帝的国度的生意做不完，只要你肯，都能够做。好，我们今天在沙劳越呢，服侍了这个原住民有28个民族，大的14小的。这个西马呢，我们有15，大概有15，就是 Jakon、Samoy、Temuan 这些人，有听过吗？ Negrito， 你去那个金马伦的时候，打巴上去不是有头发剪剪的、矮矮的、黑黑的，那个就是 Jakon 的人。这边有15种，沙劳越大概有42种，沙巴有超过20种，这些就是叫做 Orang Asli 或者是原住民。好，今天我的主题是人人需要主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。好，就试一下这个可以不可以转呢 ？Where do I point 呢？就说这个 remote 啊。好，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12到15节，只有4节的经文，很容易的去记。他说：“好了，这样你就帮我这样啊，也好。”我就关掉这个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凡求告他的，好，我们就必得救。第14，然而人未真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真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说的，记得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 好，这个经文是转到讲到什么呢？如果没有人去告诉你这个福音，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救主，这个真神。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。好，你中彩票的时候，你不敢让人家知道，对吗？等一下被人家打抢，或者是有很多人来亲戚来找你借钱，朋友来跟你讨钱啊。这个救恩是一个福音，就是说不能够把它藏住的。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回教就问我们基督教，为什么你们一直要传这个基督教？为什么你不能够停下来？他说因为这个是福音啊，好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听说有一个好的医生，我们一定是介绍人去，对吗？我们听到说有一个好的店卖什么最好吃的那个巴古德，你一定会跟人家讲那边去吃嘛。你的肉体的需要你都会告诉人，你灵魂的需要当然我们也要告诉人。好，再看下去啊，从经文第十二节那边说，人人需要一位救主。什么叫做救主？就是能够救你的主人，那个上帝。每一个有一句话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有听过吗？啊，我去过罗马，罗马有两个城市，一个旧的，一个是新的。旧的呢，就是很古老的，它的地板还是用砖块做的，很多古迹。新的呢，那个 highway 四层楼的，那个是1994年我就去了，有一次走错路，就是要跑到15公里才能够 U-turn 回来的，没有的 U-turn， 四层楼的 highway， 新罗马。啊，为什么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呢？以前四通八达，罗马在中间，你从哪里都会找到罗马城市。好，现在宗教他们也说，只要你不叫人杀人放火，不做坏事，多一点做善事，那上帝会保佑你，积宝在天上，功德无量，有听过吗？啊，佛教，我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佛教徒啊，以前她受五戒、十戒啊，啊，摩西有十戒对吗？佛教也有啊，其中一个是不可以杀生，那蚊子来到这边咬他了要，不可以啪下去啊，因为有这个轮回的这个思想，可能重生的时候是一只蚊子啪下去你的阿嬷，哎呀，糟糕了。因为在这个 Nirvana 就是那个极乐世界，它 不是永久的，它是好像那个轮这样会转下来 Reincarnation， 它就是转下来那个轮呢。现在你在天堂，等一下你会下来又成人，你要又动物又上去，哎呦很累啊，我要去天堂就不要下来了，一次就好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再找宗教，原来这么多宗教呢，只有一个是真的。好，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你们基督徒太自私，你们基督徒什么都是你对我们错啊，你只有你的去那个天堂，我们去荷兰的，你要怎样大他？你跟人家辩论，跟人家吵，吵到人家说那个牛回家了，太阳下山还在那边吵，没有结果。吵架就好像那个火车的路这样的，一条在上面，一条在下面 ，parallel 就是一起跑。我需要你，你需要我，因为大家都是人。我的弟弟，我的妈妈也是家庭的，没有理由我为了信了耶稣不要我的妈妈，不要我的弟弟。我们吵没用，那要真理怎样进入人呢？所以需要一个救主。好，再看下去啊。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第十二节说，每一个里面每一个人呢，就是只有一个真的上帝。那去哪里找？是谁？好，再看一下今天世界的情况。今天的世界呢，被战争、饥荒，饥荒就是挨饿啊，不够吃啊。我们去到非洲，看到他们肚子大大的，一天只能够吃一餐，或者是三天吃一餐。还有疾病、贫困、不公义、混乱与邪恶的日子， 好，很多人只看到这些混乱不公义，但是忘记了什么叫做邪恶的日子。起初我去到沙劳越就是邪恶的日子，15年前，那个黑暗的权势就控制了整个政府，控制了民间，连鸡蛋都要还税，要还在这个社会党的手里面，他要抽 一分钱、啊、连那个船票他也要抽1块钱，那你不交保护费，他就丢那个汽油弹来烧你的狗也烧，你敢不敢不交？这就是说无法无天的日子，没有政府也没有这个人民很痛苦。那教会做什么？教会睡觉吗？教会就是认命吗？我们不应该这样嘛，我们要站起来，因为我们有上帝。好，再看下去，这个是叙利亚。叙利亚就是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还有这个古迹最深厚珍藏的地方。他们还在用亚玛利文，就是耶稣的时代用那个阿拉米这个语文呢。今天因为上了这个叫做 ISIS， 就是这个回教极端分子，把整个国家炸毁了，死了超过50多万到100万的人。在战争只有一种人，敌人，没有朋友了，你爸爸都是你的敌人，假如不顺，你弟弟都不是你的朋友了，不是兄弟了，你不跟我就死，我们就杀。所以他们墙壁性的破坏整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没有，感谢主，马来西亚是一个奶油之地，没有经历这个。早上我跟一位印尼的弟兄在吃早餐，他说他 那年就是说排华的时候，他的生意做很大的，以前是卖那个 Dunlop 的那个袋呀，排华的时候他们就是把他的厂烧了抢了，就是要杀掉他们，要抢掉他们的，因为妒忌啊，那种情况。好，再看下去，下一个就是瘟疫啊。瘟疫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能够去治理，或者是不能够马上去治疗的病痛，还有传染性，大型的传染。今天沙劳越被狗瘟，有46区是狗瘟的地方。他们叫做黄犬病啊，本雅给吉拉安杰吉拉有听过吗？被他咬了，你就是变发神经的了。其实不是啊，你发高烧过后，你的昏迷，然后你心脏会衰落停止，你就死。今天已经有18个人死了，在沙劳越。不一定说是被狗咬到而已，或者是有时被他捉伤而已，猫也是会传染。而瘟疫。在那个香港2004年有那个 SARS， 就是那个流感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那时候真死了2000多个人，2000多个人死了，因为感冒的。在台湾呢，我的朋友是护士，他说那个医院呢突然间被说隔离。 OK， 什么叫隔离啊？我曾经被差点被隔离，我去泰国回来，我感冒喉咙痛，我去医院了。那时候就是流感这个 H1N5 第5了。我一去到医院呢，那些人好像看到外星人，他说噜噜噜把我不够，他讲你下去坐在那个树下不要来。哇，过后医生就穿那个全副军装来了，好像我是那个外星人，他 不敢动我。他就问我你做什么，你去哪里来？我说我去泰国才回来，喉咙痛发烧。哇，你有流感了。等一下一个印度医生来看我，哎呀，这个是发炎喉咙，因为大家太怕了，怕感染到整个飞机的人呢，我前面后面坐在那个被感染的人全部叫去医院，这个是病痛。在台湾呢，我的朋友说什么被隔离，就是说突然间 外面的说我们不可以出去隔离啊，这边有人有传染病，你第一个就是问 Dr. Guan 我们的 有饭吃没有嘞？这里有没有水够喝嘞？等一下我家的狗谁去养呢？我的鸡啊怎么办？ 我的孙子的奶粉怎么办？人会发神经，他们医生都跳楼，最后经不起那个压力，被隔离的那种痛苦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们还没有经历这样。好，再看一下，更糟糕就是贩卖人口。一个伊拉克的女孩子值得2500块美金到5000块，一个尼泊尔呢975块，罗马尼亚呢大概5000块。卖人啊，人有团圆饭，动物没有团圆饭，对吗？动物也不会卖，动物会叫他们来赌钱，等一下把这个卖掉，那只狗卖掉，没有，只有人会做这个事情啊，人卖掉人。贩卖人口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生意，你知道在北部那个吉兰丹边界那边贩卖人口死了很多人吗？还在审这个案件，到现在今天都没有抓到一个人。泰国那边一发现到省长、警察头还有那个军官全部被调走离开，他们要调查，抓到很多人，因为他们害死这些人。从哪里来呢？ Bangladesh 过来，就是这些 Rohingya 的人。怎样卖？好，村里面有人去说，哎，你们要找工作啊，斯隆班很多工作做，只要介绍费3000块。好，3000块，没有钱怎么办？卖田借钱。来到泰国边界，人说又 带到来马来西亚边界等的时候，他们就来了。比方说我太太啊，我就叫他打电话给他的叔叔 Dr. Guan， 现在我要3000块美金了。 Dr. Guan 说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哈，我现在割他耳朵给你听一下，在电话里面给你听一下我割他耳朵的那个声音，我再放那个 WhatsApp， 我割他的手。没有钱不是白白给我割死掉了，再买一下，下一个再来有3000块我就拿了。这种事情发生，这个是人做出来啊，今天还有这样的事 你不要看出我很奇怪啊，不奇怪啊。好，再看下去就是这个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怎样发生呢？在美国炸了这个伊拉克的时候呢，有一班将军逃走，还有在跟这个叙利亚打仗的时候也有一班，他们就成立创办了叫做 ISIS 这个国家。这些人是跟那个旧业回教的 Salafis 的这个我们说他们的教导，各杀无论不听的就是死，不顺的也死，所以他们能够砍头啊。谁敢杀鸡？这里今天有杀过鸡吗？当然我们老一派的有了我妈妈有教我杀鸡过，我敢杀鸡。你说叫一个人把人的头割掉你敢吗？他们就是敢。好，再想一下，一个信仰一个宗教叫你去杀人，你说那个是神还是鬼呢？怎么我们这么傻呢？被他迷去，去自杀，去做这个，扎这边，扎那边，到底你是被什么迷了？邪灵还是圣灵？好，第二点，因为凡求靠主名的，就必得救，就是说，我们要叫上帝的名，呼喊上帝，上帝，我很糟糕，上帝，我很失败。上帝我不能了，我要垮了，我要完蛋了，耶稣救我。我早期跑船的时候是1985年，我去跑船，跑新加坡的船，那艘船很出名大家听了不要害怕那艘船里面有3个人吊颈自杀，同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地方一张船是一个妈妈把她的孩子压死掉，婴孩，那个妈妈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上来船跟人家睡觉的，早期我就是也是这样子做。那我去到这艘船，如果你的他们说什么， 如果你的灵性不强，你很弱，你病，你会听到孩子哭的声音，半夜啊。而我们坐船，我们要去巡的呢，我们有轮班，半夜12点到4点，4点早上到8点，8点到12点三班啊。到十二点到四点叫你去轮，你要走啊，368步，我一直算了，整艘船。突然间有听到多一声，就是不是那个啊。啊，你好好自为之，不要转过去了，快点跑了。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，哎呦，吓到那个毛孔站起来，连去厕所都不敢了。等一下有一只手问你 ：“Hello， 你好吗？”我只是坐在那边给你额外服务，给你按摩一下，怎么办？快点跳上来跑了，怕到这个样子，因为不认识上帝，所以我就求告上帝的名：“耶稣救我！”然后我躺在床那边不能够动，不能够呼吸。我说：“耶稣救我！”他们说什么鬼呀、啊、鬼呀、啊、那种情况啊，那舌头好像会歪掉啊。那个是1985年的事、啊，人家给了我一本圣经，我开始读圣经。慢慢的，那些已经被破坏的以前的，慢慢排毒。人家说：“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你信主，明天你做天使，你还是魔鬼。”我老实跟你讲，你还是妒忌人。你还是出口满言嘛，对吗？但是为什么现在圣灵跟邪灵在打仗啊？有时他胜，有时你输，有时你胜他输。但是我们慢慢，因为那个邪灵一直跟你讲：“哎呀，不用去啦，你没有用啦，你这个爱基督徒也是骗人的，礼拜天像天使，星期一像魔鬼，驾车乱乱来，又骗人，又这样那样骂你孩子。”祖宗18代也去骂你的那个亲家都骂出来，哎，我们在改变。保罗说什么？每一天我们要变啊，每一天 renew 更新啊。那你愿意吗？还是你认输了？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什么？盼望、力量和平安。不要再靠你的能力，你的能力不能。你说我今天不要骂人，我今天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不能啊！你一这样祷告，主耶稣给我耐心，等一下你老婆就来督你了啦。你儿子啊，礼拜天要来做礼拜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给你唱反调，对吗？啊，你说你耐心，哎呀，主啊，让我背十字架，等一下你就知道十字架来。但是这个是好的。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？成圣嘛，成圣就要经历考验，因为他给我们力量和平安，平安和力量就成为我们的喜乐的泉源嘛，我们才能够去应对。所以耶稣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这个生命是讲到未来的，不是说只有现在。当然现在他也要你活得更有意思，更有丰盛的生命，不是这样平平淡淡，好像刚才我说的成为基督徒，哎，结婚生孩子做阿公阿嬷，等一下就拜拜了，没有意思。好，第三点，人人需要有信心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们要有信心。现在请问什么是信心啊？有时你很烦恼啊，你经历很多挫折，你很情绪化，你叫 Dr. 官来，他说：“哎，要对上帝有信心，信心可以哪涂牛油、涂面包吃啊？我现在钱不够用，还叫我有信心，拿一点钱来给我啦，就解决我的信心了。”什么是信心？它是非外在的拥有，就是说，不是在外表看到，你以为就是有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高大威猛，钱也比我大，他的那个钱包是这么厚的。我们的钱包很瘦啊，每天打开钱包看一下那个钱呢、啊，哎呀，蓝色快点变紫色吧，你们结婚生多点孩子吧。人家的紫色是满到跑出来啊。他高大威猛，但是他有一个弱点，他也是我们教会的维修部门的头啊。我住在教会，有一天我就叫他来，哎 ，brother 来一下，我们的厕所不能够冲，你去看一下，盖住啊！他一进去，他叫啊，很大声的尖叫啊！ 我就跑去问他做么，有一只壁虎，他讲，啊，高大威猛男人怕壁虎，哎，我们怕老婆也是很正常的嘛，不是说外表看上去，哇呀，这个很有料，说要建堂，你就看这个，拿多看那个，哇呀，这个人一定会出很多钱。我在四五一个咖啡店啊，那边有一个阿婆啊，她每次弯腰很弯的，她来卖那个鱿鱼干，以前是4包1块，现在是2包1块，现在是1包1块。她说帮帮忙，帮帮忙买，她的钱很多啊，有时拿700、1000啊，去银行放1块1块钱的。因为我朋友在那间银行做工，这个人很有钱的说，他来叫我，我说阿婆我不吃鱿鱼了，我给你2块，他说可以。等一下有一个咖啡店坐满人了，他们一堆人在喝咖啡，他们叫他阿婆来，纳豆要给你钱，那边有一个纳豆坐住了，那个纳豆是很有钱的哦。玛丽他说纳豆没关系忘，哇，他就很高兴的去，等一下他走出来，他在那边大骂，我问他做么，他只给我1块钱，三度零给。你看上去以为他很有料，不是外在，我们也是这样信心啊，不是外表看下去。第二是相信现在看不见的，啊，你现在看不到，但是你相信会成就，他会做到。有没有人现在他看到他孩子将来是穿住那个监牢的衣服一条一条，还是那个 orange suit？ 人家讲没有，每个父母什么望子成龙成凤，对吗？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成功，戴四方帽，拿文凭，赚大钱，驾大车，这个是未来看不到，但是你相信什么会发生。所以这个要什么？要操练嘛，啊，是一个 training 操练。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，现在你看不到上帝的应许，但是你相信有，他说有。有些人想讲什么，现在有一个猫山王啊，现在猫山王其实不是很好吃了，还有更好吃的榴莲已经放在你的眼前，你嗅到了，来到那间家，人家叫你吃榴莲，你不会去拿来吃，也尝不到榴莲的甜味，对吗？你只是看一下嗅一下，吃不到，因为你没有去操练你的行为啊。所以他们圣经说什么，有信心没行为是死的，太多行为没信心是盲从，糊里糊涂的去做，没有去向，没有靠智慧，上帝给你的智慧。还有第三点，就是根据主的应许，就是 根据什么？上帝给你的。每个人都要做大老板，你知道大老板很痛苦啊，要出粮的时候没有钱啊，他自己的孩子没有钱交学费啊，还要给工人钱，等一下还要租金，还要这个那个。每个人都要做大事，今天出来的大学生不要做工，为什么？没有好的工作，不符合我的要求，他跟你讲。什么要求？工钱最少3500块，一个礼拜做5天，10点到4点回家。哎，我也要做，罗德冠也是要做，极爽啊，还有时间去打球去运动，10点才起床。哎呦，你有料吗？无聊啊，连杀一只鱼都不会杀，还要做大厨，连准备一个那个普通的一碗面都不会煮，只会煮 Maggi 面，你还要做大厨，戴四方帽，没可能吧？所以要从，所以上帝说什么？他给你小的先，那你要什么？忠心，小事忠心，大事才能够成就。那我们就要学习什么？顺服。啊，都得关叫你打扫教会，你说哎呀，这么每次叫我去扫地扫地，你以为我来这里做都干不卸啊？你小事忠心，上帝会给你大的。但是如果你是人才，你曾经是这个做大事的，上帝要你做大事，你也不要太谦卑拒绝。你曾经做老大，你曾经是带头的， 上帝已经选了你，你要站起来回应说，上帝我在这里。好像以赛亚书，以赛亚说什么，主啊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太谦卑了，主啊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外婆、请差遣我弟弟，那个霸我房间的叫他去，我整间房间是我的。不要去管别人，你跟上帝之间学习顺服，学习操练你的信心。好，第四点，人人需要听见福音。第四十四节有这样说，然而人未真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真听见他，怎能信他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？意思说，要有人去把这个福音传进去。如果没有人把福音传进去呢，我们还在黑暗里面。如果他们没有把你们传福音，你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，还在外面。我刚才说的垃圾桶找刺啊，生活到很痛苦，没有盼望那种过日子。好，现在我就介绍我们在沙劳越的这个工作啊，你看一下，工厂广阔，工人稀落，就是说地方很大。沙劳越的地势像英国这么大，可以想象吗？跟英国差不多面积一样大，一个沙劳越州而已，人口 不超过200万，因为很多人流出来外面，没有什么工作那边。然后再看这个地图啊，整个沙劳越从南到北呢，就是到会经过文莱那两片呢、以前整个沙劳越是属于文莱的，那因为他们内乱他们自己之间兄弟内乱，请了这个英国的这个 Raja Brooks 帮他打仗，卖给了这个沙劳越，就这样子去。好，地方大到有一些地方呢，我们需要坐这个小型飞机进去下一个，要靠海，要靠河，要靠空，要靠山的，很大。而我时常坐这个小型飞机，要蹭身体的。你还没有去座位的时候，他叫你叮当的路，他讲为什么要蹭，这样你才能够平衡那个飞机，等下太重一边它就歪掉了太多东西太重，它可能不载20个人，只载12个人，原本能够载20个人的，它只能够载1000公斤，这个飞机还有它的燃料什么要算下去。好，我们也去到这个地方啊，印尼的边界啊。下一张啊，这边左边啊，我的左边就是沙劳越，右边就是印尼了。我们在这个婆罗洲跟印尼的边界很大，而每一个不一样的边界有不一样的民族啊。今天呢，印尼那一边的道路比马来西亚的好，很讽刺，对吗？他们有 highway， 我们还是还没有 highway 在这个婆罗洲。因为新的总统他已经要把整个印尼整个连上来那个交通了，还有他把那些钱呢交给本地人去处理，不用再透过中间人。好，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的地方呢？下一个，因为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，这个是真的人头啊。以前他们还没有信耶稣是猎头族，就是砍头的。最大的民族就是一般就是达亚族。好像比方说我要嫁女儿，我就跟我未来女婿说我要15个人头。他去哪里找？他就去找那些另外一些民族比较小的。另外一个族砍掉他们的头拿回来。这个也代表什么？他长大成人了。是勇士了。好，那么小的民族怎么办呢？一直被人家砍了，因为你打不过人嘛，他们就逃到深山野岭去，退到里面，或者是他们就学那个巫术，很厉害的那个巫术所以他们就怕这个巫术，然后我们叫 Black Magic。 有一个民族，我有一个牧师，他告诉我他曾经是这个民族，只有3000个人，前面是被这个架住，后面有一个大的架，都要砍他们的头，所以他们就巫术。那个巫术厉害到 太阳一下山，你一定要在家里面，你不可以讲那个他们的那个灵的名字。你 不相信，你讲明天你就睡在地上了。早上起来，哎，怎么我睡在地上啊？再多话你就睡在树上啊，厉害的要这么样啊！但是现在全部都信耶稣了。好，另外一些人，有这个人叫做本南人。本南人是什么呢？他是在森林里面跑的，没有定居的以前，现在还有38%这样。他就是在森林里面带着孩子，带着他家人，就是走，走到哪里他就住在那边吃，那边找水果，找那个食物。等一下没有了，他们又搬。那他们没有身份证，也没有去上课上学。最聪明的人，为什么我这样讲？他们打猎厉害，头脑也厉害。我有遇到几个传道人神学院的，没有动过电脑啊，第二年他就会修理电脑了。年轻人啊，谁要修理电脑找他？没有上过课的，英文他也会写，很聪明的人。没有人能够打到山猪跟那个鹿，叫他两个去，一粒子弹都没有开，他就一人背一只回来。我有一个同学啊，我们神学院的那个同学，本南人，他实在有力，他可以背80公斤上山下山啊，一只山猪他可以背。他坐船的时候在河，走到一半，他跟那个驾船的人说：“停下来，我嗅到山猪在睡觉了。”说：“啊，你嗅到山猪睡觉？”我没有看到什么，我也没有嗅到什么。停下来，他进去，砰一声，他背出一只山猪来，真的在睡觉，被他开枪了。他们这些人好像是像动物这样，因为他们在森林太久，动物以为他们也是动物了。大家是阿邦阿爹，不用紧了。所以那个被人家杀了的也不懂啊，这些人很厉害啊。今天很奇妙，上帝就用了很多本南人，现在最被人家看不起的，最卑微的，现在成为牧师。在神学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学生了啊，上帝就是选这些最卑微最谦卑的人，那些骄傲很厉害的很有钱的 OK 了，你厉害 你自己搞点嘛，你不需要我吗？啊，那边有一个复兴在林邦。好，你看这些的孩子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没有机会去学校，衣服是要穿大大件，人家给他，早期他们没有穿衣的。现在我们尽量帮他定居。啊，我的工作是在内陆呢，建这个幼稚园，还有建教会。啊，这一次教会我只带他们啊，就是说带你们去。比较靠近先看最大的民族，改次我们才进深一点了。他们的皮肤呢很厚，医生都说要打2次针来打得进，所以他能够睡在森林里面，蚊子也不会骚扰他，那个海蚊鲨也咬不到他，我们去到那边被咬到半条命啊，他太厉害了。好，我们去传福音呢也要坐这个小船，在这个啊，偏僻的地方，去到一个地方，去到一个有人的地方，我们就去。他们就问我们来做什么？我说我们带了好消息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这一个民族叫达亚，他们是讲他们的话啊，他们的话很容易写，马干马来话，他叫马盖呀。啊，饼干他叫饼盖呀。啊，做马盖，我们讲那个客家话。我会讲这些话，因为跟他们相处久了，啊，他看到你，他就问 Nama Berita， Nama Berita 的意思说有什么好消息没有？有，我说 Bisa 就是有 ，Bisa Berita mana 就是好消息，我有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们就开始讲耶稣的故事给他，上帝爱你们，真的，好啊，传福音，信耶稣容易吗？容易。跟随耶稣容易吗？要改变容易吗？哦，难哦。叫我不要再去赌钱很难哦。叫我不要再去夜总会，我更难啊。叫我不要再喝酒，哎呀，怎么办？身不由己，人在江湖。哎，武侠小说啊，没有，现在不是你做主， 你要把你的主权交出来，你不是主人了，上帝才是主人。去人家的家，你看到耶稣是一家之主，很多基督徒的家都有。哎，我看一下，那个不是主人，那个煮菜的主，都空下来煮一下，我才是主人啊，我去赚钱，我去养你们啊，我大声过这个上面那个，这个全部要放掉。保罗说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体会朽坏，但是上帝的那个恩典要每一天更新，透过他的恩典和力量，我们谦卑自己，我不能，我不敢，我不知道怎样，没可能，所以他能，他万事都能，我们不能，因为我们骄傲，我们谦卑，我们自卑，我们自怜，我们看不起自己，看不起别人，上帝没有这样。来，再看下去，走了这些路呢，会遇到这个大哥啊，啊，今天很多。以前早期呢，因为是跑 那个船走这些水路，所以鳄鱼就没有这么多。今天特别多，它繁殖很多，啊，所以今天政府也给一年可以杀十只，可以去杀掉他们十只一个地方。但是哪来剩的都是华人，为什么呢？原住民有一个禁忌啊，他们说这个是他的阿公啊，不给乱乱杀他，等一下他会找你算账啊，你生出来的孙子等一下变伯牙，他们怕 啊。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鳄鱼为什么会咬人呢？通常咬人的鳄鱼是又老又生病，手脚很慢的，所以他要找那些手脚最慢的，就是两条腿的，那就是人了。本来他是吃水里面的鱼啊，那些动物四只脚那些游很快的，现在他老了生病啊，他看到你在那边洗碗啊冲凉了，不是噏你了。很少有这样的事，我这么多年没有遇过，可能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，他知道我们是 Christian， 不可以乱来。去到人家家，那狗也不会我们哦，你安静 Christian， 我们讲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他白天不出来，其实通常是那个虾的季节，很多虾他就出来吃，那种淡水虾老虎虾的时候。好，他们怎样住呢？这些原住民就是很简陋的，你再看他们这个住这样的啊，钉几个热到好像那个烤炉这样，他们可以睡，他们可以住这样的地方。叫你去，哎呦，我看你变成烧猪了回来，来修勇拿来卖了，每天要睡冷气嘛，对吧？不耐啊。好，第四点，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第十五章，这个团体呢，是我带沙劳越的原住民啊，去到泰国，我泰国也有一个事工，15年的工作，有4间孤儿院，2间中文基督教华学校，还有一间泰国人的教会。这一班里面有省长，有警察的，有那个马拉的 director， 这些原住民都是高官的，很有知识的人。但是没有经验说去外面传福音，所以我的目标是让他们去看沙劳越很多社会问题，领那个补助金，就是说社会的补助金啊，收缩的一个月大概5万个人拿300块钱，还有很多穷人，但教会没有去关心他们。我看到你们教会很多都是社会关怀的工作啊，这个洗肾中心啊，老人中心这个，但是在沙劳越的原住民这个观念，还是说是靠政府，他们没有觉得教会要做。我等了12年了，才等到一位人说他要做戒度所。我早都认识德胜之家的人，我也认识几个那个戒度中心的主任，如果我带人进去做，本地人没有负担，他一定夸。祷告了很久， 今天在梅里也有一个叫做戒赌中心啊，赌博的赌啊，有一个西马这个吉隆坡的人着楼啊，被歹一弄追，追到去梅里信耶稣，他现在帮人家戒赌，怎样辅导人赌博的那个可怕。哎，赌博也是很可怕，家破人亡，你知道，害死整个家族，连父子关系、亲子关系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教会我们要关心，因为上帝给我们那个资源，给我们那个机会去做。好，这个泰国下一个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小学，就是这样很简单的，从这个开始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重建了，你看那个，其实已经是建好了。下一张，啊，这个已经建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有100多个学生了，从10多个。这个地方呢，全部都是原住民，泰国也有很多原住民，我们要教原住民华文学校读华语，就让他们经济有更大的这个机会发展。因为今天泰国去泰国的中国人游客超过800万。每一个中国人来丢1万块钱或者1000块钱，你去算一下那个钱多少钱。中国人来买东西没有讨价还价的，所以现在被他炒到很高。而以前2块钱，现在要变5块钱了。他们每次看到我们，你们是 Chinese， 他讲，我讲不是，me Malay 就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。所以这个社会关怀我们教会要做，我们也在泰国做。好，结论呢，在传福音方面我们有3个角色可以扮演。一，你可以祷告啊，最难的啦，教你祷告，你看祷告会是没有几个人来的，因为没有时间嘛，很累嘛，要祷告就很多事要发生了，爬不起来了，等一下又很多很多家事什么那些乱七八糟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摇动上帝的手，跟他做同工，上帝给你这个权柄祷告，保守你的家，保守你的生意，敌人要来偷了，你还在睡觉，不能嘛？敌人要来害你了，你还要被他害，你要祷告起来，上帝的宝血要遮盖你，要保住你这个婚姻，要守住你孩子，不要被那个魔鬼拿去骗去，你祷告。第二，你看这个人啊，我们去到他家，他已经是没有的救了，医院 reject， 就是说叫他带回去等死。他掉那个尿布在那边，那个排尿的，流血了。我就带这两个牧师去为他祷告。一个月后，我们又回去他那个地方，找不到他，哎呀，糟糕，是不是挂了？就问人家他在哪里？他在咖啡店喝咖啡了，他说好了。就是祷告嘛，而上帝有时会行神迹，也透过神迹带人信主。但是假如上帝就算不行，好像那个王要烧掉这个但以理的朋友啊，他说什么，就算我们的上帝不保护我们在这个火炉，我们也不拜这个偶像。他对上帝有信心啊，意思说如果上帝没有成就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不对他灰心，因为未来是完美的，现在是短暂的。所以有时我们很失望，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听呢？上帝是不是睡觉呢？为什么他祷告会好呢？我又不会好呢？我们一直在埋怨痛苦，其实上帝不要我们在那个沉沦，他要我们说什么？看他的前面的道路。好，再看下去祷告啊。这个是一个民族叫做肯雅族啊，他们以前小时候就戴这个耳环，戴重重的，所以他的耳环很长的，他的手有 tattoo 的，女的，黑色的，他们是用那种塑胶的字来。早期他们 tattoo 是用那个铁钉啊，慢慢这样插插插插下去，没有像我们今天是用电子的。这个是一个很痛苦，但是他们说是一个美德，越 tattoo 越多越漂亮。 好，这一幅图画是一个政府建的产物啊。下一幅，在印尼边界，下雨整个震水了，他们的窝、他们的那个煤气桶全部飘走了。我在这边做了一间幼稚园了，我们要进去要大概一天半才能够去到，要坐船，等一下还要坐山上的路，要坐12个小时的。好，下一个，我带了香港的年轻人呢，我们也是进去这个内陆，坐船进去传福音。香港人去到那边会讲什么？只会讲广东话嘛。那些人你一直挤一直压怎么办？哦，原来传福音不是只靠嘴巴，你会洗头发，你会剪头发，你会剪指甲，你会煮东西，你会洗碗，你会为人家按摩，也是管道。所以你不要跟陆德冠讲，哎呀，我不懂说，我不可以去，我不敢去。有一个韩国的妇女啊，她83岁，癌症第四期。她来沙劳越宣教啊，她的儿子是牧师啊，他们不敢收她，他们很怕，因为她癌症了。他们就问她的儿子，可以，你妈妈可以去吗？他说让他去吧，他要去不让他去了，等一下半路过了怎么办啊？两条腿来，等一下一个箱子回去不是糟糕，很多事要办呢。哎，上帝旨意成全，他去到那边为人家剪头发，回去还是活活的，没有死啊。因为他有信心嘛，不要靠你的力量，不要靠你的肉体，不要靠你的能力，是靠上帝的恩典。好，沙劳越也会涨水，这个是一个教会啊。晚上那个水位是在这边的，那个牧师呢已经把他的洗衣机那个冰橱搬走了，但是他们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牧师啊，现在水涨到他的床也飘掉了，他的地浪也完蛋了，他在那边烦恼啊。烦恼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传这个照片了，传到给我，他们写什么呢 ？WhatsApp 传一下，可怜，可怜 ，Pastor， 可怜，很可怜的。我就讲，可怜阿爸，给钱了、啊，还等什么？快点拿水去拿食物了，还在可怜没有用啊！你嘴巴讲，没有行动，哎，很可怜，牧师很可怜，他儿子很可怜，床也没有了，书也没有了，住在那个救灾中心啊。没有一个会友要带他回家住，可能因为他睡觉很大声了，没有人敢带他去。他是睡觉很大声了，他大声的时候没有人睡得下，只有他睡得下。所以你看教会啊，不是只是光靠讲啊。你看到发现到什么某种事件，你要有行动。不是说我们要你的钱，就叫你每次拿钱拿钱，那你拿不走啊！改天你囤这么多之后，别人没有，我们要分享给他嘛。你看到早上那个水就是上到那个那边啊，下一张啊，它上到屋顶蓝色那边去哦。那个水位啊，我那天就是要从回来过不到，我就是跑去另外一边睡觉，连我的车是四轮车都过不到。那个水位是特别高，超过10尺。再看这个也是我去开荒一间教会的地方，也是很远的地方，要大概16个小时的路程，还要开一些特别的车。那个牧师跟太太呢骑电单车载孩子在这里跌了，还好那时候孩子没有载，他两步去就是这样跌下去了，因为路太滑了。他也是造气，脱皮了流血了也是造气嘛。你去上班脱皮了流血了，跟阿妈讲，哎，我妈走了，把你腰息了，不要做了了，没有的回头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向前走。好，来到这些地方，你看这些，我们在跟这边的人讨论说要建学校，因为教育很重要，这些是本南人来的，他的孩子因为学校太远了，整个村庄只有5个孩子去学校，还有20多个没有去学校。 然后我就问他们谁要去学校，这么多个孩子只有几个人去学校。好，沙劳越也是唯一剩下基督教最多的州，没有了，其他都是伪教，所以大家都在争这片土地，他们也很勤劳。我们教会当然不能够懒惰，我们就建了这间教会给这个本拿人。啊，这边的运输费是普通外面的三倍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你要租那个车，要租这些特别的车，还要载。啊，比方说你这边的羊灰可能30块，那边可能要卖70-80块，或者是100块钱一包。啊，这些就是他们本拿人，很简单的人，头发还有跳蚤的，狗还在跟他睡觉的。啊，他们还是跟狗睡觉，因为狗呢是他们的孩子。怎么说？有时你看到他的狗都受伤了，肮脏脏又臭。我们说怎么你不卫生？他说你的孩子生病会丢他出去吗？你叫他赶他出去外面睡吗？你一定抱住他，帮他医治。哎，听了也是有道理哦。啊，你们不用怕啊，你们没有跟他们睡啊，我也没有跟他们睡啊。你要跟他传福音，他叫你去他家，很小而已，只有这边到这边十尺，床在那边，狗在里面，窝在里面，厨房也在里面，没有厕所的。他的门有一个洞是给狗跑进去，还有做一个特别楼梯。好，他全部围上来坐住，他们吃一种特别的食物，叫做那个沙固啊，黏黏的，剪上来像 lollipop 这样黏黏，插一个树枝剪一下，他们叫 lino 这个名字，他就传给你，一人要吃一口。你再你不吃，你没有机会跟他交朋友。那你再要吃不要吃，卫生不卫生，后面那只狗会帮你咬一口。那狗咬了你还是要吃哦，所以快点吃了啊！反正你都祷告感谢上帝，吃一桌上饮食，成就你洁净了，对吗？你看到我越吃越大只啊，连肚子都有啊。有没有生病？没有啊。所以信心跟行为要相似嘛。你说要跟人家传福音，你又嫌弃他肮脏，又怕他那样怕这样，其实你在排斥他嘛。然后我们也把食物带给他们呢，分给他们每一家。啊，糖啊，油啊，这些东西基本的东西他们都没有，因为没有电，要出来要4-5个小时，要很贵的车程，他们也没有钱出来，他没有那个能力。啊，最后一步我是在印尼那边呢，在一间神学院边界那边帮他们建了一个发电机，我们带进去，带了这些 electrician 帮他们，他们30多年的神学院没有电了。晚上就不能够上课，他们祷告了30多年，最后我们进去2015，我就带了12位弟兄，都是那个沙老叶的福州人啊。全村的人很怕，因为我们看上去很像流氓啊，讲话又很大声很粗的，他们看到很多华人来全部去躲。那个院长的太太就问我们，你们做什么？是谁啊？他很怕我们啊。我说我们来自沙劳越，要为你做这个电灯泡跟那个发电机。他哭，他说我们祷告了30多年了，晚上没有电，连水也没有。你知道我们去那边怎样冲凉吗？没有水杯，也没有桶，也不能够拿雨水。那边有稻田的那些积的水，你就是刷刷一下这样啊，啪啪一下可以了啦，拿毛巾这样刷一下啊，搞定了。穷到这个地步，因为太远了，边界那边东西太贵了，什么都要靠马来西亚。一包羊灰要110块哦。怎样去建那个建筑？怎样去建神学院？神学院是栽培上帝的仆人的地方。所以上帝就是很奇妙，说只要你肯，他会开路。你不要跟他谈条件，说你开路先，我再去嘛，对吗？你都不要带出来，没有信心，怎样开江河和道路呢？所以愿上帝赐福你们，有信心，有盼望， 还有什么？有力量嘛，对吗？来，我们一起站立来祷告。好，我们先唱一首歌，刚才的敬拜的，那一首就是可能那个第一首啊，那个第一首你们唱的，让啊走过伤心啊，走过泪水。好，愿上帝的爱呢，能够融入进我们的心中，让爱来充满我们，给我们信心、盼望，还有力量，来回应上帝的爱。 Testing, testing. 同心来祷告。今天晚上我要激励大家，勉励大家，如果当中有带着沉重的心情，有负担的背住的，有痛苦，有忧伤，有烦恼，有这个心愿的，有病痛的，今天晚上你就把它交托给上帝，不要再背这个负担。今天晚上你就要告诉耶稣，我把这个主权交托在你的恩典的宝座上。你要告诉耶稣说，我要改变，我愿意主，但是我不能，我不知道怎样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就回应上帝的呼召，让圣灵来自己来运行，因为他警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特别，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和每一个人的心愿，我们的软弱。因为上帝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，他的旨意是美好的，他要让我们享福，有过得更丰盛和得胜的生命。我们不要再让这个魔鬼来夺去混走我们的这个幸福，不要再给他有机会说来控告我们，来排斥我们，来抵押我们。上帝说我们要做头，上帝说我们要得福，手上做的所做的工，撒的种要回馈30倍、60倍和100倍。上帝要给我们聪明和喜乐，上帝也要给我们健康和盼望。上帝说我不撇弃你，不离开你，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的上帝，在我们母腹当中，他已经警显了我们，我们的名字已经刻在他的手板上，他知道你是谁，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苦楚，他知道我们的心声。今天晚上弟兄姐妹们来吧，上帝已经摆了这个宴席邀请你，不要再说我不配，我不能，我 不要。你说上帝牵住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让上帝牵你吧，交出你的主权让上帝来带头吧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透过你的宝血再留下宝贵的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，呼召我们进入你的大家庭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这个福分是何等的伟大。主，谢谢你这么疼爱我们，我们原本不配，但是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配了。主啊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目前的遭遇，我们的情况你明白你晓得。愿圣灵你今天晚上自己亲自与我们说话，你的手触摸着我们所面对的困难，你来掌权，教导我们顺服相信你的旨意。主啊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谢谢你主你警醒了我们，也谢谢你主透过这个大家庭我们能够彼此的来荣耀你尊敬你。我们如此祷告仰望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